更多资源请登录日语狂听，更多资源请登录日语狂听。 上一回我们说到朱重八的家乡啊遭遇了灾荒，他的亲人都饿死了。17岁的朱重八为了能有口饭吃，决定去当和尚。朱重八选择的地方是附近的黄觉寺，在这个黄觉寺里头，他从事的是那种类似于长工的工作。他突然发现这个庙里的和尚除了没有头发呀，对待他的态度比那个地主刘德好不了多少。那么这些和尚自己有田有地，甚至钱多的呢还可以去这个街上去开当铺开买卖。哎，就是因为这样，所以这些和尚需要有人给他们打杂儿。为什么呀？因为在这个庙里的这些有钱有地的和尚，他们从来不念经，也不拜佛，甚至啊连这个佛祖的金身也不去擦去。这些活自然而然的就由刚进庙的新人朱重八来完成。朱重八一直都忍耐着，然而除了要做这些粗活之外，他还要兼任清洁工、仓库保管员，还有添油工。什么叫添油工啊？因为在这个寺庙里啊，常年点着那个长明灯，所以当那个灯油快没有了的时候呢，就必须有人去添灯油。要说这朱重八干的活可是不少了，即使是这样，他还经常的挨打挨骂。在那些和尚享受的时候，哎，他还要擦洗香客踩踏的地板。在每一个孤独的夜晚，朱重八只能独坐在柴房当中，看着窗外的天空，思念着只与自己相处了十几年的父母。即便是这样，朱重八也很知足了。现在他能吃饱饭，这就够了，不是吗？然而命运似乎故意要锻炼朱重八的意志。在他来到黄觉寺仅仅50多天之后，由于饥荒过于严重，所有的和尚都要出去化缘。什么叫化缘呢？其实说白了就是要饭。那在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西游记当中，这个唐僧每次都有这么一个口头禅，悟空你去化些斋来。用通俗的话来说，这就是悟空啊，你去要点饭来吧。我曾经考察过化缘这个问题，发现朱重八就连化缘也让人欺负。由于这个庙里和尚比较多，往往对于化缘的这个地盘呢都有界定，哪些地方富裕点，那么这个掌权的和尚就指派他的亲戚朋友去，哪些地方穷就专门安排像朱重八这样的新人去。反正你朱重八饿死也是活该，谁让你是新人呢？朱重八被指派的地点是淮西和河南，这些地方也是闹饥荒闹得非常厉害的地方。你想想，老天闹饥荒，这老百姓自己都吃不上饭，都快饿死了，还拿什么划给他呢？然而就是从这些地方开始，命运之神向着朱重八开始微笑。在游方的生活当中，朱重八只能是走路，他没有顺风车可搭，是名副其实的驴行。什么叫驴行啊？这也是咱们现代的很多年轻朋友们发明的一个词语，指的就是徒步旅游。很多年轻的喜欢旅游的朋友都戏称自己为驴友，那可能也是和旅游这两个字谐音吧，这是我想的啊。朱重八一边走一边讨饭，穿城越村是挨家挨户，可以说是风餐露宿，他每敲开一扇门，对他都是一种考验。因为在这个门里啊，面对他的往往只是一些白眼儿、冷嘲热讽。对于朱重八来说，敲开那扇门可能就意味着接受侮辱，但是不敲那扇门也可能很快就饿死。 朱重八已经没有了父母，没有了家园，他所有的只是那么一点可怜的自尊。然而讨饭的生活使他把这个最后的一点保护也失掉了。你要讨饭就不能有尊严，这生命的尊严和生存的压力到底哪个更重要呢？是的，朱重八只有失去一切，他才能明白自己的力量和伟大。朱重八和别的乞丐不同，也正是因为这点不同，他才没有一直当乞丐。在讨饭的过程当中，朱重八仔细地研究了淮西的地理、山脉、风土人情，他开阔了视野，丰富了见识，同时也认识了不少英雄豪杰。其实当时这些人呀都在讨饭，大灾之年嘛，这也不稀奇。这个时候朱重八还有了自己的宗教信仰，那就是明教。他相信当黑暗笼罩大地的时候，伟大的佛祖一定会降世的。其实就他的身世遭遇来说，朱重八是不是真的信佛倒也很难说，不过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心中真正的佛乃是他自己。通过这一时期的锻炼，朱重八最重要的收获就是他已经从一个只能无助地看着父母死去的孩子，一个被人欺负之后只能躲在柴堆里小声哭泣的杂役，变成了一个能够坚强面对一切困难的战士，一个武装到心灵的战士。长期的困难生活最能磨练一个人的意志，有很多的人在遇到困难之后只能怨天尤人，得过且过，而另外一些人呢，虽然也不得不在困难面前低头，但是他们的心却从来没有屈服过，他们不断的努力，相信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毫无疑问，朱重八是属于后一种人。如果说在出来讨饭之前他还是一个不知所措的少年，在他经过三年漂泊的生活回到皇觉寺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有自信战胜一切的人。这可是一个伟大的转变，很多人可能究其一生也没有办法完成这种转变。那么转变的关键就在于心。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心是最柔弱的地方，它特别容易受伤害。爱情的背叛、亲情的失去、友情的丢失，对我们来说都将是重重的一击。然而对于朱重八来说，还有什么不可承受的呢？他已经失去一切了，还有什么比亲眼看着父母死去而无能为力，为了活下去和狗抢饭吃被人唾骂鄙视更让人痛苦的呢？我们最有理由相信，就在某一个痛苦思考的夜晚，朱重八把这个最脆弱的地方，也就是自己的心，变成了最强大的力量来源。的确，即使你拥有人人羡慕的容貌，博览群书的才学，挥之不尽的财富，那也不足以证明你的强大，因为心的强大才是真正的强大。当朱重八准备离开自己讨饭的淮西回到皇觉寺的时候，他仔细地回忆了这个他待了三年的地方，思考了他在这里得到的和失去的东西，然后收拾起自己的包裹，踏上了回家的路。然而在他的内心想的却是，总有一天我还会回来的。至正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351年，上天给元朝预备的最后一根稻草终于压下来了，元朝的末日可以说已经到了。这在前边我们说到的谜底也就揭开了。什么谜底呀？就是关于修黄河河堤还是不修黄河河堤的这个争论。现在看来呀，托托坚决要求治理黄河的愿望是好的，然而他不懂得那些反对他修河堤的那些人的苦心。 元朝那腐败到极点的官吏也是他所不了解的，现在他终于要尝到苦果了。当元朝命令沿岸17万劳工修河堤的时候，各级的官吏也异常兴奋。为什么呀？首先，皇帝拨给的修河的工钱是可以克扣的，民工的口粮也是可以克扣的，反正这些民工吃不吃喝不喝，也不关自己什么事儿，这就是一大笔收入啊。工程的费用那也是可以克扣的，反正黄河泛滥也淹不死自己这些当官的。那这是管河务的，那么不管河务的那些官怎么捞钱呀？其实也简单，既然这么大的工程必然会有徭役指标。什么叫徭役啊？那就是拉人去参加劳动，找几十个人，这是经常的事儿。怎么找啊？到各个乡村去，看见男人就带走。什么理由啊？修河堤呀，去不去？不想去呀，哎，那您拿钱来。如果没有钱的话，那你家里什么值钱他就拿什么走。这可怜的托托可以说是一个好的理论家，可他却绝对不是一个好的实践家。这个时候老把戏就出场了。什么老把戏啊？当这些修河堤的民工们挖到山东地界的时候，他们从河道的底下挖出了一个一只眼的石人。您是不是听着挺耳熟的呀？哎，上一回我们就说到了，那在这个石人他的背后刻着字呢。什么字啊？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这些劳工们突然发现，这正是他们在工地上传唱了好几年的歌词啊。哎，怎么刻在这石人的后背上了？他们不知道，这是想要造反的人故意安排的。那么这些老百姓呢，就认为这是上天的一种暗示，于是人心思动。这可真是一种老把戏，简直可以编成电脑程序了。什么把戏啊？在起义之前搞点这种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东西。但是这也没办法，当时的老百姓就吃这一套。那接着发生的事情似乎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几天之后，在朱重八曾经讨过饭的地方颍州，也就是现在的安徽阜阳，韩山童和刘福通起义了。他们的起义和以往的起义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照例也是搞个宗教组织，这一次他们组织的是白莲教。当然了，既然敢起义，身份也应该有所不同。于是乎，可能是八辈子贫农的韩山童突然姓了赵，成了宋朝的皇室。那刘福通呢，也成了刘光世大将的后人。当然，这都是为了邀买人心而编造的。他们的命运和以往第一个起义的农民领袖也非常相似，那就是起义被镇压，后来者居上。这似乎从陈胜吴广时代那就开始的一种宿命。尽管他们的起义形式毫无新意，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的伟大和在历史上的地位，在史书上将永远记录着公元1531年韩山童刘福通第一个举起了反抗元朝封建统治的大旗。自古以来，建立一个王朝是很难的，毁灭一个王朝却相对容易得多。所谓墙倒众人推，破鼓万人锤，这不是没有来由的说法。在元代这个把人分为四个等级的朝代里，最高等级的蒙古人杀掉最低等级的男人，唯一的惩罚就是赔偿一头驴。如果碰巧杀的是个闲散游民之类的人，可能连驴都省了。蒙古贵族们的思维似乎很奇特，他们即使在占据了中原之后，好像仍然把自己当成客人，主人家的东西是想抢就抢，想拿就拿，反正这也不关自己什么事儿啊。在他们的思维当中，这些下等人 只会忍受，也只能忍受他们的折磨。但是他们错了，这些奴隶是会起来反抗的。当愤怒和不满超过了限度，当连像狗一样生存下去都成为一种奢望的时候，反抗就成了唯一的道路。反抗在这个时候仅仅是为了生存。这把火终于烧起来了，而且是燎原之势。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看似强大的元朝帝国发生了几十起暴动，数百万人参加了起义军。即使纵横天下无敌手的蒙古骑兵也不复当年之勇，无力拯救危局。元帝国就像是一堵腐朽的烂墙，只要是再踢一脚，它就会哗啦啦的倒塌下来。然而这个时候的朱重八却仍然在寺庙里当着和尚。现在他已经不用出去要饭去了，他的主要工作是撞钟。从种种迹象来看呢，朱重八并没有要参加起义军的这种想法。虽然他和元朝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但是对于一个普通人朱重八来说，起义那是要冒风险的，要被抓住之后是要被杀头的，这使他不得不仔细的考虑考虑。在很多的书当中啊，朱重八被塑造成一个天生英雄的形象。于是乎，这样的剧本里，天生英雄朱重八一听说起义了，马上回到寺庙里，操起家伙就投奔了起义军。但是我认为这不是真实的朱重八。作为一个平常人，一个正常的人吧，在做出一个可能会掉脑袋的决定的时候，那是绝不会如此轻率的。如果朱重八真的是这样一个鲁莽轻率的人，那他就不是一个真正的英雄。真正的朱重八是一个有畏惧心理的人，他遭受过极大的痛苦，对元朝有着刻骨的仇恨，但是他也知道生的可贵，一旦选择了造反，那就没有回头路可走了。知道可能面对的困难和痛苦，在死亡的恐惧当中不断挣扎，而仍然能够战胜自己，选择这条道路，那才是真正的勇气。我认为这样的朱重八才是真正的英雄，一个战胜自己不畏惧死亡的英雄。可以说当时的朱重八在皇觉寺里的生活是枯燥无味而有规律的，但是这枯燥无味而有规律的生活被起义的熊熊烈火给打乱了。更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具体打乱这一切的并不是起义军，而是元朝的官吏们。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朱重八投奔义军，参加了反元的队伍呢？咱们下回接着讲。